欢迎到我他餐呢段，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4月7号星期一，嗰震撼嘅 Nintendo Switch 二大 red 一个星期啦，都冇啊，几日咋？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哇，嘅好似我过咗成个月咁样， 仲未嘈完啊，其实 未嘈完。而家最新消息就系话，因为阿侵侵嘅关税，搞到美国买唔到机。咁我谂我哋个反应就系 唔系买到咁机，系未开始预约。 咁唔系香港都未开始预约。咁呢个阵间我讲啦。嗱，首先我就由于我哋冇片播啦，我哋唔想成个钟头播攞住片逐个讲。咁我哋就照住花米通嗰个顺序讲。首先讲咗大家最想知道嘅嘢，发售日2025年6月5号，价钱就一个咧就5万 yen 同7万 yen 两款。 啊，搞清楚先，佢喺直面会入边系完全冇提过任何游戏、任何主机、任何周边嘅价钱噶，即系佢只系讲发埋时间6月5号。 咁而咧，官方亦都有抽选嘅，咁由4月24号开始，香港都有抽选。 嗯， 咁抽选条件咧，而家讲埋啦，抽选条件唔争在啦。 嗯， 日本咧抽选条件就好简单，一，你是必须是 Nintendo Online 的付费会员， 在抽选那一刻是付费会员，而且之前加埋啊，不一定是那一刻的，即是不一定要连续的，之前加埋有一年加入期，即是你之前你断断续续都无所谓，总之加埋要有一年，然后你申请当刻以为会员，然后重要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你有一只游戏超过50个钟， 任何游戏超过50个钟，已经见到两个悲剧噶啦，已经系我已经最少见到两单悲剧噶啦。一单就系唔知点解，我唔知佢游戏唔承认啊，定系乜嘢？佢肯定佢玩游戏绝对超过咗50个钟，但系佢一揿落去都系话唔符合条件。唔知系关版本问题事啊，定系计数问题事？因为佢悭时间点样悭法，我真系冇清楚。几黑箱作业啊？定系有啲游戏你系玩咗港版嘅，然后佢可能唔悭啊？定系我真系唔知佢点解？ 唔系，仲有一个可能，就系、是、如果你用 Family Plan 嘅话咧，只有俾钱嗰、那个，即系主登嘅人嗰、那个 account 先承认，即系话 啊呢、這个就另一个情况啦。 百零买八条友玩。啲副 account 就玩成千个钟都冇用，一定系主 account， 如果唔够数玩，而同埋主亦都只有主 account 先可以订机，咁就好妙啦。 咁唔一定嘅，咁因为如果你系之前唔买用 Family Pack 嘅情况下，有一年嘅都一样可以嘅，但系 Family Pack 个时间唔计数咯，你咁样理解啦。咁之前我累积一年啦，咁当刻要系会员即刻申请咯，好简单啫呢啲嘢。 咁咧就好妙啦，出现咗就系、是、阿妈点解唔打多啲机啊？因为咧个 account 就阿妈，即系个 family account 就阿妈嘅，咁俾个仔嘅，咁阿妈唔打机嘛，亦都当然咧都有另一个相反事实就系、是、阿妈我唔够数啊，你要打50个钟，但已经绝咗望，跟住阿妈贴咗张图就动物之心2000个钟，呢个系跟住哇，咁正常嘅动物之心连我啲唔系好玩嘅都差唔多5-60个钟啦，净系一只动心、啊， 其实我都过啦， 系咯。咁我都订咗嘅，因为我本身唔使讲啦，净系前年嗰只死人食信仰夜望大子都杀咗成100个钟啦，老母。 不过我就唔及资格，因为我冇累积到一年 online， 我啲穷人。 我系 keep 住，我系 keep 住一直有 online 嘅，即系因为佢 online 价钱又平，2400 yen 一年啫嘛。就算佢嗰个咩附加 pad 啊，即系可以玩埋 game keep 啊，唔系 game keep 啦，系 game keep 啦，迟啲就咁玩埋 N64 嗰个 pad， 都系3000，都系俾多1000 yen 一年啫嘛，唔系一个贵价钱嚟嘅，即系。相比其他啲等闲收你几廿蚊一个月，咁一年都系先至系150-200蚊嘅价钱，算罢啦。咁、我一路 keep 住有租，咁就冇所谓嘅。呢、這个就系、 是、呢、這个完全就皇后对策嚟噶啦。咁啊，其实我个人系 OK 嘅，不过可能个条件咧可以放适当地放宽少少，即系譬如话累积一年50小时，我觉得系 OK 嘅，完全冇问题嘅。不过可能系画啦，即系玩咗50个钟头，或者系累积一年。或者是、哦、你冇NSO online 嘅累積時間嘅，咁、你玩嘅時間可能要再多啲咯，200-300小時咯。即總之你表現得係一個玩家咁樣，又或者係 family pack 嘅情況啊，一樣情況啦嚇。咁你咪100小時咯，200小時咯，又或者你 family pack 入邊加埋400小時咯，8个人加埋400小時咯。即你咁樣去調整下，會可能會大家舒服少少嘅。不過呢個應該係我第一次聽過有啲咁樣玩法咯。抽选有条件嘅，而个条件其实真系冇苛刻。如果你真系打开机嘅呢个时间，除咗可能好似我啲咁 out 嘅人，可能 NSO 唔够时间咯。 即系如果唔系话，即系 随便都咁，讲真五个钟好短啫嘛，随便都玩到啦。讲真，只要除非你完全玩机，唔系话唔好讲咁多啦。你随便一只俄斯方块99啊，都杀咗成都开晒100个钟以上啦。如果即系玩， 因为理论上佢讲嘅应该系指所有游戏嘅合共时间，而唔系一只。 系啦， 但系我觉得大部分人手上应该都会有一两只咧，系远超呢个数嘅。我打淘天都打100几个钟啦。 我好耐冇开机啦，但我上一次开机时，我记得我世大旷野知识好似系100 set 嘅嗰种。 即系调翻转讲啦，你要打晒世大，然后唔过50个钟头先厉害啊？ 唔系，咁你又嗱，当然你 speed one 嘅，但如果唔系speed one 嘅话， 你 speed one 另一回事啊！我觉得你正常游戏啊。 但如果你正常嚟讲，系正常嚟讲，你系真系抡晒成只 game 正正经经咁样攞晒，就算你唔抄嘢都40-50个钟噶啦，即系唔去储齐晒所有弹药嗰啲隐藏要素嘅话，都40-50个钟嘅。如果储埋嘅话，100几个钟咯，好似我咁样。 因为呢个嘢原唔系攞嚟去大家斗大斗多嘅成啊嘛，系攞嚟拆咗啲唔系玩家买机翻嚟就系炒黄牛嗰扎人嘅啫嘛。所以其实可以略安去放松嘅，不过既然是第一次咁嘅嘢，未必切得好好咁样。就而且调翻转讲，就算冇，其实你都有办法买嘅，不过就冇得系呢个去做预约啫。 好啦，咁讲个技能先，咁啊技能啊，首先播片嘅时候，大家一直都睇嗰个 C 掣系咩嚟呢？原来就是 check 掣 ，game check， 简单嗰个就咩？一揿个掣。部游戏机部 Switch 咧，嗰个麦就打开，然后你就可以对住部机讲嘢，你就可以一路玩打机，一路同人就讲嘢啦。 用翻入边个语音通讯咯。 系啦，咁咧就唔使买麦嘅，即系唔使买麦嘅，个 Switch 嗰部机上面有麦噶啦。佢都话宣称又有咩降噪啊，一声音指向咁样，可以避开晒啲环境噪音 K 卡嘢啦。依样有咁神，就要实际上玩先知。 其实唔系好神嘅，就呢啲好普通嘅机能嚟嘅咋。我而家。海面嗰部机都可以开噶，不过唔中意开咁解啫嘛。呢啲非常之简单嘅嘢嚟噶，一嚟就系佢悭翻个蓝牙啦。你知 Switch 要用蓝牙去做手掣通讯噶嘛，变到而且调翻转嗰个麦本身系可以攞嚟做啲体感相关嘅游戏嘢噶嘛，顺便咪攞嚟攞埋嚟。 虽然好，虽然有啲人话。可唔可以个师姐平翻10,000 yen 啊？我心谂你读捻用咁严重，有冇咁样读啊？ 讲笑啫， 即系读捻就即系你使唔使即系吐槽就你使唔使咁读啊？虽然我觉得个师姐冇得用，对于爱玩滚蛋机人嚟讲， 毕竟咧老任嘅其中一个王牌就系 party game 啊嘛。好多人买 Switch 嘅其中一样嘢就攞嚟招呼亲朋戚友过嚟，年中啲咩聚会啊嗰阵时要去俾佢哋啊。咁你平时玩嗰阵时。咁就係要 online 搞嘅，咁你有個語音通訊係方便好好好多嘅。咁啊，之前書入面點解唔搞呢個嘢呢，就係話因為擔心你啲小朋友啊，要因此而俾人欺凌啊。老任點解一路都唔係好想搞呢嚿嘢呢？佢淨係俾嗰啲定制式嗰啲對話，就係、是、即係以前 Diablo 2嗰種啊，就當然係因為當年嘅技術問題咯。就純粹就係你打個字、那個代表號碼，咁佢就淨係佢啦。前進出發開始之如此類，好簡單嘅對話，避免啲人用呢個方法去辱罵對方啦。即係你知老任喺呢方面有時又好龜毛噶嘛。咁而家好似突然間又唔需要咯。雖然可能有少少係技術問題啦，佢藍牙都唔係好唔係一開始就有噶，大家聽唔好忘記呢回事。这个掣到底有几有用呢？我觉得就 Sam 咯，即 嗱，仲有一样嘢就系佢都推出咗即系专用 cam 嘅 Switch 二嘅 cam 专用 cam 嘅，几简单简洁，但系几靓仔嘅。咁亦都俾一路打机又拍片，因为佢卖点就咩？可以一路影住你个样，一路打机，咁一将你个样摆个画面上面。 而且有部分游戏已经有试玩嗰时已经见到有噶啦，系可以用个 cam 去cap 你个人啊，即系有啲似以前技术上做唔到，所以 V 嗰阵系你个面啊，你嗰个化身系去做噶嘛，而家可以直接 cap 你个人，帮你做埋去背啊，成嗰啲嘢直接喺入边。老任其中一样外置装置有个好都几。执着嘅地方啊，系佢唔太中意咧，你啲游戏咧系要有专用嘅嘢先可以用到嘅。点解佢可以用个 cam 去 cap？ 就因为 如果你冇嘅，咪就系入边个普通正常嘅人仔咯。如果你 cap 埋样样嘅，咪就系你个人咯。佢本身已经会检测你嘅动作噶啦嘛，虽然系用个手掣啦，会多咗啲可用性咯。你设计游戏嗰阵时候可以设计翻啲影埋个人啊，嗰种有啲都系 Kindle 嗰阵时候嗰种感觉咯，咁样。 咁就系啦，顺便讲埋啦。咁 Holly 都即好快地，即系 Holly 啊。 日本其 算系应该佢系任啲 其中一档 一个周边大国啦，系游戏机嘅周边大厂啦，即刻推出咗 Sweet 二嘅专用 cam， 系一只系买嚟做成人花，非常靓仔，系靓仔到就咩？你唔系拍片，你买摆到底嗰种嚟嘅。而个成人花系有一个物理上嘅 cam， 即系话你拍片啊，打开只成人花咯。拍完片啦，你因为收翻冚下去，咁就唔使惊，你唔记得咗熄 cam 啦，几靓仔嘅呢个。 因为除咗系直播自顾之外，亦都有啲人系有私隐嘅疑虑啦，就系成日都会凝住咧，开住个 cam 咧，佢系会攞咗我啲咩资料啊，剩嘅嘢，所以有啲人系好着重佢有个物理遮挡嘅。不过就佢应该系支援普通 cam 嘅，不过系咪每一样都得咧，就出咗先知啦，大佬。成呢个真 系。嗱，另一个咧就大家就怀疑紧就系、是。佢宣称就咩？所谓叫做合一齐玩嘅 pay 啊，即系例如话一只即系只一只 game 就几条一齐玩嘅。咁其实以前 Switch 都有，但系有几大家知道嗰个距离有几近噶啦，远少少都唔得嘅。咁今次佢而家宣称你买一只 game 就可以喺同一个喺近距离咧同几部机一齐 share 咧，呢个得唔得咧？就真系睇情况啦。我唔系好有信心嘅啫，因为依关乎 LAN 线嘅话，不索性就出条 LAN 线，出条线咧，俾人 4K 好过，咁冇咁嬲。 咁佢有两个 USB 头，佢啱讲漏咗，佢有两个 USB 头，而家就明啦，因为佢好多呢啲咁嘅周边啊，你有时可能真系要插两个，你要插，你又要个插 cam， 又要插电，就已经用晒两个去啦。即系可能你仲会有其他嘢要用到啊嘛，所以佢先要上下嗰一个咁。咁啊 ，share 呢边咧就 系方便啲方便插电啊嘛，你就可以摆，你将佢摆台下面嗰条插下面嗰个电嗰、那个插位已经做咗台落，点插点插电啫？你插住电玩嘅话，好重要嘅呢个功能系。我而家部 Switch 啊，因为我而家本身我公司嗰个 dock 咧系嗰系威俾阿里用啊嘛，因为阿里嗰个 USB 插电喺上面啊嘛，咁我 Switch 点用啊？打转倒转佢咯，上下翻转咯，上下翻转玩咯。咁而家咁有新嘅话就唔使烦啦。 咁啊，啱啱讲share 嗰啲模式咧，就只要游戏支援就 OK 啦。毕竟有啲游戏咧，唔一定系每个人都有，尤其是嗰啲你职场成班人围埋，每日做打机嗰类型嘅游戏， 五十一游戏大全嗰啲啊。 系啊，嗰类未必真系每个人都有，咁会方便啲嘅。咁只要游戏 OK 就可以share出去啦。 好啦，咁讲到呢度，我就直接插去部真系硬件部分啦。嗱，性能方面唔讲，因为佢未公布，要等人拆机嘅呢嘢。 都讲多少讲少少啦。性能方面，即系啲咩1080之下有120Hz 4K 60fps。虽然佢哋呢个数咧，我觉得有少少灌水之嫌嘅，不过佢确实系做到就算够数啦。因为佢用过个 GPU， 应该啊，之前爆料我相信系事实嚟噶啦。 Nvidia 嗰只特製 CPU 啦， 所以我哋现在系当佢系事实先嚟讲，如果唔系先讲啦，俾人打脸先上去算啦。佢系用Nvidia 嗰只 T239 CPU 部分，其实系同高通 X888 系一样嘅，一超大三大四中加埋八核心咁样嘅一个嘅，同888系一模一样嘅。个 CPU 部分，但系 GPU 嗰个部分咧就冇相似嘅嘢，但系规格上接近3050嘅 MOBA 版，接近啦，仲差少少嘅，1500几个 CUDA 芯啊嘛，传闻中啊，咁3050系1700几个 CUDA 芯，差200几，差唔多啦，当佢差唔多啦，所以佢系如呢个 Switch 一样。Switch 之前我个仲要再细好弱好多好多好多，系只同当代比都系弱。但系呢一部如果系传闻系真嘅话咧，应该系接近主流嘅 desktop 版，差少少咯，差少少，未到完全，但系唔会差好远啦。再提一次啦，现在嘅喺 Steam 上面嘅记录就系 PC 玩家，已经系 PC 玩家啦嘅主流。display 卡是3060或4060，它两个是交叉地出现在第一名上的，3060、3050差了一 grade， 是不是差很多呢？都差一啲啲嘅，但是比起之前 Sweet 相对于当代 PC 已经强非常之多了，见得人啦叫做。咁啊，调翻转佢个 CPU 其实好弱，你谂下一部电话嘅 U， 仲要系三代前嘅电话嘅 CPU。咁当然你可以话打机其实 CPU 大部分情况下，只要佢唔造成瓶颈啦，其实弱系冇问题嘅。我只能话听，大家一般印象中嘅 CPU 需求系低好多啊！你打机嗰阵时，大部分情况都系GPU 嗰个情况。之前我 Speed 已经讲过啦，所以呢个策略系最悭钱嘅状况之下做到最大性能。尤其是手提机嘅情况咧，你俾个好劲嘅 CPU 佢咧，都系食电嘅啫。都是浪费电的啫，你都是悭翻电流翻 GPU 的边境啦。因为佢，我相信啦，佢插咗落去，插咗当嗰阵时全力运作嗰阵时，应该几食电啦。即系复习翻大家中学学过嘅能量守恒定律，能量不变，所以佢消耗咗几多电能，就会变咗几多热能。因为大部分能量都系变翻有热能出翻嚟嘅。佢系话你听，佢喺个 dock 上面放主动散热。几恐怖下噶，佢嗱先讲你部 Sweet 本身就已经有风扇噶啦，虽然你好少听到佢全速运转 free free 声，但佢系有风扇嘅，好细声啦。然后你插落去，佢而家嘅 Sweet 嘅话咧，佢就系会全力运行嘅，但系都系部机本身啫嘛。而家讲紧佢插落去之后，个 dock 本身都会有个风扇吹落去，咁你可以谂到， 因为会融好热啦。 你可以谂到，虽然你可以话部机本身嘅势系非常弱嘅，但系我相信佢系应该会有。notebook 级嘅发热，啱啱都讲过啦，3050 MOBA 其实同佢差唔多级数嘅 notebook GPU， 你谂下，如果佢肯老任肯嘅话，只要肯俾多少少电落去嘅话咧，随时有系相约嘅后果，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咁你谂下，喺部手提机上边有个3050，大佬，如果系全速运转嘅话，如果佢真系有3050 MOBA 嘅级数，佢系同 Ali X 系接近嘅性能。你有冇谂到？ 好恐怖嘅，其实 系好恐怖嘅性能嚟嘅，而且仲要讲紧，如果佢个电系俾足嘅话，随时劲过 ADX 呢个，所以佢当初话有 PS4 Pro 嘅性能，真系唔系吹水嘅。之前你话，因为佢理论性能，因为我呢度讲个理论性能就系用个算力去计噶嘛，有几多个 T 噶嘛，佢喺掌机版嗰时系弱过 ADX 嘅，但系喺插 dock 嘅话。就会强去到 PS Pro 嘅程度。之前我都觉得佢系吹水啊，但系而家见到出嚟，你见到佢讲到咁劲，应该系有呢个水准嘅。如果唔系我唔系好信佢会喺呢个方面虚假宣传，俾人告死佢。即系如果你出到嚟做唔到嘅话，即系俾人孖叉嚟嘅。而不过调翻转讲，佢讲嘅 1080p 120fps 系讲紧实际上系540。用 DLSS 去upscale 上去嘅，即系佢冇讲到呢度，但我 100% 肯定系。如果唔系，你用 Nvidia 做乜啫？即系其中一样优势就喺呢度啫嘛。你见其他所有游戏机咧，都系用 AMD 嘅 display 啊，你留意一下，所有都系噶。点解啊 ？Nvidia 唔优卖，即系嗱，唔系讲七年前啦，唔系讲当年啦，系讲而家 Nvidia 唔优卖，有乜必要做你生意先？但系当然啦 ，Sweet 嘅销售量系另一回事，佢可以够压力，佢拗到嚿嘢翻嚟，嚟咗系仲有睇中佢呢样嘢，因为隔篱档嘅 FSR 咧都有类似功能，但系冇咁强，大家明噶啦。佢利用尽佢，所以所谓嘅 1080p 120fps， 其实系讲紧实际上佢用540先算热，呢个系老王特规俾佢嘅。DLSS 系冇呢样嘢噶，冇呢样选项噶。以前你攞呢部，如果你有 N 卡嘅话，试下佢只有由 1080p upscale 上 2K 上 4K 嘅咋，冇得再下噶。所以佢系一个特规版嘅 DLSS 嚟噶。咁佢嘅 4K 亦都系，我唔知系个标准系几多，应该1080上去嘅。佢冇讲清楚啦，但我估计应该系。所以实际上嘅负荷咧，其实系540同。1080嘅啫，所以佢先可以做到咁嘅程度。但系就算系咁都好啦，你就算系啲落咗几多科技语音落去都好啦，其实都系做得到已经好劲噶啦。咁啊，调翻转讲啦，你喺 PC 上边，系咪一样会开？咁啊，所以个性能方面系远超大家想象。咁而我谂嘅第一样就系、是、 啱啱佢呢个所谓传速模式啊，要开到风扇性。咁其实我有冇办法强制喺手提揸住嘅状态之下去开咗呢个样嘢？如果做得到嘅话咧，就会好好玩了。你会有一部史上最强嘅手提机，暂时仲系啊呢一刻。 不过都因为咁，电力就烧得好快啦。因为金据说嗱，一未实际上未知啊，但一般嚟讲，流传紧咧就咩两个半钟至六个钟，即系同一般掌机嘅电脑一样，两个半钟嘅啫。如果你真系全开嘅话， 呢、这个全开到底系指佢系喺掌机嘅状手提揸住嘅状况之下嘅全开，定系点？因为佢 手提状况 理论上佢应该可以更强嘅。Ali 我记得佢系45W，最多系可以食到45W。 好似话仲高啲添，今次仲要高啲添，因为而家流传紧。 啊，但系 Sweet Two 啊，应该可以超过呢个数嘅，但系应该系喺锁死喺 Dock 状态嘅。咁啊，睇佢点玩啦。如果佢要有心嘅话咧，可以超过呢个状态。谂下都黐筋。不过我觉得呢个系非常明智嘅嘢，用一个强性能嘅 GPU， 平时就压能耗，去令到佢有翻咁上下足控，到你放 Dock 嗰阵时就全速表现，比较适合 Sweet。这种两用的东西，因为调翻转你，就算 Ali 都好啦，你不会很期待它有一个很强劲的性能嘛，行得喐就是这样了，就算是这样了嘛。但这部机毕竟它一半是家用主机来的嘛，你都要对齐化，虽然老任向来都不是很着重性能，但是现在做得到嘛。 今次算好着重的啦。 所以你会见到好多三美大作，即虽然是有很多旧作来的，为什么是旧作？因为嗰阵时移植唔到去 Sweet 啊嘛，就算之前霍格华兹都系啦，佢个系特规版嚟噶嘛，啲键帽低捻到爆，呢样阉嗰样剩啊嘛，好多三 A 大作，点解而家 Sweet 都会攞出嚟？因为佢行得喐，终于行得喐咯。 另一架成日会讲噶啦，系啦，嗱咁讲埋其他正常先。首先就头先讲啦，60 frame 长咗烟就系佢个 LCD mon， 虽然就 LCD mon， 但系支援 HDR 同埋118fps。 个 LCD mon 亦都有人话会唔会系因为咁，所以佢续航力会低咗啲咧？因为理论上 OLED 系可以悭电啲嘅，大部分时候都会啦。又唔记得系边个技术嘅人讲啊，就系话即系老入嘅人啦，就话佢系经过咗各方面考虑嘅平衡之后先拣 LCD 嘅。 因为卖价钱问题其实好大嘅，又系 唔止啊，其实系因为LCD 嘅 HDR 比较。强少少 ，OLED 系冇咁做得好个 HDR 啊，喺暗部提升个表现上面，佢咁样讲，我咁样讲啦，我印象中 LCD 个动态范围系比较大少少嘅，应该系，但系亮度就低咗一截，要唔要因为咁而等咧，就睇你啦吓。 反应有句，等咩啊？点买啊？好啦，嗱咁讲埋其他嘢先啦。首先，大家最重要就系佢嗰个掣，佢官方就话。重新设计过嘅，言下之意就系话唔会有漂浮嘅。咁咧，睇住先，听住先。 唔系唔会有，只系冇咁容易有，因为佢我又唔记得咗。我之前查完喺新闻唔记得咗，后边查翻，又唔记得咗。佢系重新技术令到佢冇咁容易漂移。我之前有讲过，但系成本会高啲嗰个嘛 ，Sweet 都用咗，咁终于肯用啦，所以应该系会改善嘅。是不是倒住呢？咁 唔知道要实际先知啦。 要用咗先知道。不过应该系会比 Sweet 好嘅，理论上 系啦。而咧手掣方面咧，个磁石咧就喺个主机度嘅，个手掣上面 Joycon 上面咧就只有两块铁片嘅啫，就 L 掣、R 掣咁咧，插去咧就吸住，吸得系 OK 实嘅，即系测试过嚟讲，其实就唔系太唔使太担心，冇咁容易得嘅。 因为呢头发表会完之后，同一个礼拜已经有试机会啦嘛，啲人每一个都会试完嗰个嘢 ，OK 实嘅， 望落去应该系 OK 实嘅。咁因为佢当佢拍就实咗之后咧，佢唔系用磁石去持住佢嘅，其实系机械结构去持住佢。之前我哋睇片嗰时已经讲过啦，所以系相当实嘅。咁啊，当然啦，大力会出奇迹嘅，大家明嘅。不过呢啲嘢就另一回事啦，咁样。 而接领嗱，咁亦都之前讲过啦，睇片睇咗啦，就系佢个 mouse 佢系 mouse 功能嘅，咁都出咗只轮椅篮球游戏俾测试嗰两只 mouse。 展示啦，唔系测试啦，展示佢可以点样用。因为调翻转讲，单 mouse 就当然系方便银河战士嗰啲 FPS 啦。另一方面就系佢双 mouse 嘅状态，又系一个全新、完全冇过嘅嘢。 以前就算是 PC 都好，你是没办法上 mouse 的嘛。因为如果你 PC 里面插两个 mouse 都好啦，它只是会两个 mouse 同时操纵同一个鼠标，在那互相干扰，它没有两个 mouse 大部分情况都没什么用的。 但他现在他本身一开始就预咗你有两个 mouse， 咁玩游戏多花样啦，即系例如话你一只左 mouse 控制嗰、那个角色嘅前进啊后退，另一 mouse 就控制个攻击目标，咁咧就玩法多咗好多嘅。 如果 FB 咧就系呢个啦，就呢、是、个就有啲有少少似，但系唔完全相似啊，有少少似你双蘑菇嗰时嘅控制方法。因为 FBS 咧就算系电脑 PC 都做唔到呢样嘢噶，你只能一个 mouse 控上升。你左手都只依然要用十字计去上下左右，冇咁直觉嘅，要练要成嘅。但系喺Switch 上面咧就可以两边咁样做一边，而且 mouse 同埋 analog 其实系同时运作嘅，所以理论上你系可以上一刻仲系用紧 mouse， 然后你抽起佢用 analog 个掣去喐咧，都系冇问题嘅。咁已经有人试咗啦，可以刺激到大家整啲新嘢，毕竟系老任。虽然呢部我上次吐槽过不过是一部 Sweet Pro， 佢都略略地加咗一样新创新嘅嘢。你知老任有个你个特色就系佢每代主机咧都系要搞啲花样出嚟先得噶嘛。 你用唔用一件事，但佢系要搞啲乜嘢？ 用唔用都一回事。佢先即系譬如 NDS 嘅触屏同埋双屏啦，3DS 嗰个立体视角啦。V 嘅体感啦，啲 Vmove 嗰个手掣上面嘅荧幕啦，佢总系每代主机要搞啲花样出嚟先得噶嘛。嗱，唔系为搞而搞嘅，可以话系为搞而搞嘅，但系佢为咗令到你有个新玩法嘅可能， 新嘅感觉啦。 系啊， 用唔用得着一件事，有诚意 嘅。有啲好成功嘅，有啲好失败嘅。佢试咯，其中一样。 唔係呢個嘢，就算冇人用都冇所謂嘅，因為佢嘅呢個小功能嘅冇人用都冇 OK 冇所謂嘅。嗱，咁講埋啦，咁就已經講過啦，有曬熱線功能啦，個 dock 上面終於有曬熱線功能啦。咁插咗 dock 先可以到 4K 噶，題外話。仲有咁咧，重點就係、是、今次部機用主機用咧，就之前32G，跟住 LED 版嘅64G，一次就跳到256G，速度都好快。因为佢夸张到就咩咧，连插嘅外置 SD 卡都唔 micro SD 卡都唔系普通 micro SD 卡，而系 micro SD Express 卡 SDEX 啦，就 系系啦，其实就应该就一类一种接近用 SSD 嘅技术嘅 micro SD 卡，咁咧最高速度咧就800 Mbps 嘅每秒钟，好快。 主要系传输协议嘅唔同啦，因为之前无论系 SD 啊、SDXC 啊嗰啲都好啦，点样上去都好啦，佢好似有三级嘅 SDH 什么咁，唔记得 UHVS 廿三样嘅，就最快就100 Mbps 到咯。 啊，全部都系行 SD 协议嘅，但系 SDEX 佢行嘅系同 M2 一样，系 N 什么嗰、那个 NW 什么嗰、那个唔记得个名啦。个同你上边 M2 个 SSD 系一样同佢嘅协议嘅，所以佢算系半张 SSD 嚟。 好快，因为佢嗰、那个如果你系佢最快，即系而家市面上买到嘅 以 SD 卡嚟讲好快啦。 SanDisk 嘅咧，800 Mbps 嘅read 系好够快，攞去打机绝对够嘅。当然啦。市面上都只有好少好少，因为金冇人用，你试数好少。 主要系两样，第一就系、是、如果佢插喺普通嘅 SD 槽，佢系可以降级运行嘅，佢又可以行翻 SD 协议嘅。但 冇必要啦，而家 micro SD 卡咁平，一张一 T 啊，都系几嚿水啫嘛，一 T 喎。 但系你要发挥个速度嘅话咧，你正常系要行 PCIe 协议嘅，即系M2 嗰个咯。 但佢几多冇啊嘛？ 咁变成就系两样都好贵，装置本身贵，你见卡本身贵，而有呢个需求嘅咧，通常直接上 M2 噶啦，2230行。 同埋就系、是、如果相机需有呢个要求，即系去到咁快嘅话，用 Fast Express 算啦，都系反正都系贵嘅咯。因为即系 CF 卡啊 ，CF 卡嘅 CF 卡佢快上嚟又系呢个速度嘅，而事实上啲大机啊，即系所谓大机咩？R5 Mark II 啊。Sony 嗰啲顶级模块啲，佢咪双 CF Express 卡咯，佢就要啦，因为佢哋拍先，佢影一张相，等下一张相都50-60 Mbps 嘅，即系拍条片等下都10G-8G嘅，咁佢哋就需要啦。一般嚟讲，你用 micro SD 卡嘅130 Mbps 已经好够啦，拍 4K 嘅话， 重点唔系你拍出嚟几大，而系你要即时写入你张卡度，你部机冇咁多buffer，你要即时写入张卡度。咁所以佢个码率嘅问题主要系唔完全系size问题。其实呢边系一样情况，佢又要呢个速度。一般嚟讲，主机嘅话会用嘅系直接就会上SSD。即系譬如你 AD 又好 ，Steam 都好，都系用紧230 SSD 嚟噶嘛，即系正方形好细张嗰张 SSD， 嗰张 SSD 嚟，你可以插落部主机嘅 M2 嘅，虽然冇人咁样做嘅。SDEX 嘅最大问题就系佢只有单芯片，因为 size 问题啊。 而家就只有暂时讲，而家市面上最大一张得256G 嘅啫。不过谂一样嘢，咁其实咧以Switch 嘅 game 比相对讲比较细食嚟讲咧。256G 嘅内置加256G 嘅 SSD 52G 其实好够用噶啦。 SDEX 最高可以上到一 T， 但暂时未有。咁啊，而家都系因为冇人出生产啊嘛，等佢迟啲啦。 架构理论啦，架构理论，但我相信有需求就会推动噶啦。 当你 Switch 2一出咗嘅话咧， 你要明白 Switch 2应该系可以卖上千万部嘅机嘅， 系首应该唔系要补充就系、是、相信首批。只要佢有几多机就全部扫晒噶啦，咁就我唔担心嘅。咁就任天堂都话明嘅，你有本事喺我哋嗰度订一部机，我会一个特惠价买一张卡俾你，唔使惊，你放心。 总之用标未偏到特贵啊，最少唔会炒啦，因为 6000几蚊啫嘛。 消息一出，我即刻行去 Amazon 望， 即炒 秒杀。唔系炒啊，唔系贵，系冇啊，直接冇货卖到。Okay.黐紧线嗰啲人， 啲人谂即炒，谂住买嚟炒啊嘛，结果任天堂话唔使惊，我卖俾你。 即系佢好明显已经准备好啦，知你班友仔会做嘢，佢皇后对策完全做好晒噶啦。即系只要你喺官方度抽选抽到嘅，佢咪豪到送俾你，不过你就可以顺便买埋，而且系正价嘅，系正常价钱嘅。佢话特惠价，我唔知有几特惠，最少唔会比炒卖之前嘅正价贵咯。 系啦。嗱，讲到炒味啦，所以讲到价钱啦。首先唔系讲版本先，唔好讲价钱，讲版本先。嗱，佢有两个版本嘅，一个日本语国内专用，同埋一个叫做多国语言。咁咧喺日本嘅所有小卖店，即系你坐巴士又好啊，好收啲游戏机铺啊，买到咧都系国内版嘅。而国内版同海外版分别就系、是、国内版只有日文界面，亦都只能够连到日本嘅 Nintendo account。 20啦。 系啦，咁如果你海外咧，就冇都可以连日本，都可以换日本界面同埋可以连日本 account， 但系你就有多国语言，同埋你如果玩游戏里边，如果支援多国语言，佢都自然显示多国语言嘅。但日本嗰个就唔知，即系话如果你买只日本美日本版，你插只只有中文版游戏玩到咧，唔知呢、这个系未知嘅，要等要睇实际上先知。但系任呢人就话明啦，我唔负责任， 即系佢得唔得就忽得。即系我唔保证嘅， 系啊，仲佢讲明噶啦，我唔保证得噶，你插咗嚟唔得就你嘅事啊，唔关我事噶。 根据日本嘅公司嘅习惯表示法咧，佢咁样讲，动作保证除对象外啦，就系讲紧通常都得，不过唔 work 的时候，你唔可以揾佢，唔可以揾佢话喂。 有时鬼佬 game 咧，佢真冇去揾啊嘛。 因为正常嘅话咧，佢系部机应该系冇做过任何硬体阉割嘅。佢纯粹就系 锁码啫，锁地区啫。 佢系锁区，所以日版完全系一个夏威夷换嚟嘅。虽然系人为，哪怕人为都好啦，佢系一个夏威夷换。你完全系可以用一部多国语言版，净系用日文界面，日文 eShop 日本所有嘢都可以行，日本嗰套系 OK 嘅。所以调翻转讲，你要考虑嘅就系你要唔要为咗平20,000 yen 去接受佢呢个咁嘅阉割？ 系啦， 喂，嗰前少少啦，咁啊。佢点解要出咁嘅嘢咧？因为 yen 平 系啦，咁咧50,000 yen 已经系叫做咩？好平噶啦！嗱，头先我都讲啦，佢性能呢个级数机叫咩？阿里近阿里级数，你卖佢70,000 yen 我都觉得平，50,000 yen 甚至佢咩？哇，冇蚀本噶，嗰只程度。 如果同阿里比嘅话咧，佢个CPU 系弱过阿里，但系 GPU 强过阿里。你知道而家嘅 GPU 几咁贵噶啦？其实呢部嘢应该系 唔止50,000 yen成本， 以佢嘅性能应该贵过阿里先啱嘅。 系啦，但系佢而家卖紧嘅50,000 yen，即系2,500蚊，就算海外版，即系所谓国际版咧， 你70,000 yen都仲平过 A， 都系3,500蚊，三四百零官香港官价公布就3,480。 港纸。 诶，我记得系4000 年 game， 4000啊嘛。 系啊。咩 Ali 最平系最 cheap 嗰只 Ali 4000几都要。即系如果你如果贵唔好讲啦，即系如果。 但系最 cheap 嗰个已经系用set 嘅啫嘛，唔系 set extreme 啊嘛。 系啊。 啊。 都4000几啦都要。 但我比性能嘅系比 set extreme 啊嘛。所以 如果就咁抽远啦，咁即系呢个其实系点计都系超值。当然你话老饮有本事同阿老王拗到个好正嘅 spend 呢件事， 梗系啦，废话。 虽然佢而家已经系任天堂史上最贵嘅主机，但系如果以呢个性能嚟讲，超值到烂嘅。 用翻我哋之前讲 PS5 Pro 嘅情况，佢冇赚多你，佢部嘢系值呢个价嘅，甚至系佢个成本上，可能佢都仲有赚嘅。你畢竟佢可以咁大訂單，佢應該壓到老王價，多多少少都可以壓到下嘅。但老王而家個價企到幾人，大家知噶啦。 咁啊，真係睇情況啦。呢個就嗱，咁就佢仲有嘅，佢仲有一個版本嘅就係加俾咗三嚿水港紙，咁咧就包埋只 Mario Kart World 三嚿水。 咁啊，呢個 Mario Kart World 去單機價就貴到啲人鬼曬咁嘈嘅。但係咧，如果淨係包埋部機，貴三嚿水係抵玩到爛嘅。 哦，咁基本上其實調翻轉講啦，就算佢貪玩你唔包，你都係跟機出噶啦。 咪咯。嗱，依个就依个阵间我依个阵间我哋讲啲老长花边料时候我要讲嘅。 咁继续讲呢两个嘢啊。因为就算50000都好啦，相对于当年，我记得系30000啊嘛，其实都升咗一半噶啦，又多噶啦。其他其实情况都系嘅，不过日本就特别嘅。如果你用国际版嚟做标准嘅话咧 ，Switch 升到 Switch Two， 升价系升咗 double。打多又多嘅， 冇办法喎。 咁啊，呢个系因为 yen 平嘅问题。 当年好平啦。 啊，所以佢先要特别整个特规版俾日本，等日本嗰边冇嘈啦，咁紧要。因为其他版本咧系当年个价钱唔同啦，主要系因为当年系299美金同呢个29900 yen 啊嘛。一比一百，以前是一比一百噶嘛，而家已经平咗，所以唔系一比一百。咁啊，其他版本嘅话咧，我哋都系，我觉得系一半左右咯，多一啲咯。年化翻嘅话，每年 7% 嘅涨价，其实系赢通胀嘅一截嘅。不过当然因为佢规格嘅等级唔同，啱啱齐咗啦。 因为当年嗰部机 Switch 喺当年啊，大家都话废机， 当已经系比同世代同时间，唔系讲 PC 啊，系讲其他嘅机都系弱一截嘅。 但系今次呢部机系 OK 噶， 而家系叫做唔输俾 PC。中階 PC 的程度，尤其是不是如果你當日出的，即是譬如你上年出的 PC， 中階 PC， 大部分很多人拿著3050、3060啦，3050少啊，不好意思，那notebook版的3050，即是這個級數大有人在，這個級數是現在都有不少人是弱於這個程度的。所以佢个吸收唔同，所以佢个价钱唔系纯粹跟住通胀上升，咁系好正常嘅事。虽然日本冇咩通胀啦，大家明呢七年间，咁大家你接唔接受呢个价？我觉得系你应该要考虑嘅，应该系接唔接受到70000呢个价。而70000，我仲要讲多样嘢，虽然我谂大部分都唔会 care， 但系辣到我嘅，因为咧佢啱啱出定价嗰时，大家已经好快咁谂，全世界定价系咪就系用呢个国际版？那个70000直接计汇率， 绝对唔系， 系 系咩？ 就系、是、系有少少区别嘅，尤其是英国呢边贵咗少少，但系点解咧？系因为呢期个英镑升咗，有啲人你明系咩人啊？台仔就打晒飞机啊！我哋台湾啊，虽然冇呢个日本特规版啊，但系全球最平嘅，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台币跌啦，先生，你知而家一港币比2.7港台币啊，你而家台币跌到冚冚声啊，咁所以一计落去之后咪低咯。佢因为佢攞嗰时应该系若干时间之前嘅汇率定死咗嗰个价，咁到后边就唔会乱改噶啦嘛。所以去到现在嘅话，你用现在嘅汇率计咧，就会变成台币最平，英国版应该系最贵嘅。先讲下个表入面啦，将香港版嚟到第二季系因为佢错误地将 Mario Kart 版当咗系标准价格。如果你用返3450个正常价钱嘅话呢，先讲唔讲差嗰啲嘢啦，用返而家全部都系用緊标准价格嘅话呢，其实港币同其他人差唔多嘅啫。即系呢个纯粹系汇率波动嘅问题。而我要喺你睇一睇全世界几乎所有3C 产品，我哋如果有一路听我哋新闻，你都听我讲，我呢两年抱怨咗好多次噶啦。所有嘢 美金定价，然后个数字唔喐，变咗英镑喺英国卖，全几乎所有嘢都系你 MacBook 又好，你 PS5 又好，你乜鸠都系咁样嘅情况啊！几乎所有嘢都系我买条 RAM 都系咁样情况嘅，所有嘢都系咁样。咁当然系主要系因为英国入口税好捻贵啦，即系呢个唔怪得人嘅。但系喺英国系真系照计汇率都系七万英，冇多到。因为啱啱讲啊，佢如果你用兑翻美金定价嘅话咧，英国系贵咗 20% 嘅，但佢唔系，佢全部都系一律七万英。虽然佢因为用较早之前嘅汇率，应该系跌英镑跌到好惨嗰阵时个汇率嚟嘅，所以最后计翻英国依然系最贵，但系冇贵 20% 咁多。我觉得已经要谢主隆恩嘅啦，我唔知呢个谢主隆恩到底系讲笑定认真咯。有时真系，你当年 Elon Musk， 喂大佬你。网上冇实体嘅嘢，冇运费，冇剩嘅嘢，都系用美金嘅价格收我英镑价噶，即系都啊！之前新闻都提过呢样嘢啦，佢唔细，佢真系全部都系七万英，六万九千九即系七万啦，七万英照对汇率系某个时，应该系某个时间点嘅汇率嚟嘅，算系几公平噶啦，老老实实。咁至于日本版咧，老老实实，我相信我哋在两位。同埋我哋嘅听众有唔少人应该完全系可以直接买日本版嘅。有冇抽选纸啊嗰啲嘢先唔讲啦。你平时返乡下嗰阵时候，如果佢唔系太抢嘅，你随时喺日本买到添。呢个唔系问题。 放心，一定抢。我真系我到花景远灵魂同你讲。 多抢啊嘛。 抢，妖，当年有 3DS 啊，抢咗差唔多成两年啦。日本嘅时候啊，系长期任何时候都系缺货嘅，去到。咁呢部有冇可能缺？ 啊，不过调翻转 ，NDS 嘅年代咧，就香港反而有少，经常会有货。 唔系香港其实货，但系嗱，呢个系真嘅， 货仲多过日本。 香港咧，不论 Switch 又好 ，NDS 又好 ，3DS 又好咧，香港货系多过日本嘅，所以咧，你喺香港订其实唔系太担心，佢嘅货系会比较充足嘅。日本就唔敢讲啦，日本其实你讲真，又要买机，好多人日本人特登嚟香港买机咁样啫嘛，因为香港货系相对比较稳定嘅，咁我都觉得香港稳定啲嘅，咁呢个最后我再讲啦。 在这两部正是讲在日版机和国际版机之间，你可以为了悭两万英，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那你为了悭而全套用它，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就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很有可能 eShop 是所有日本国。 那你就扑街了，如果你买 你有机好像我这样，我有些 game 是香港用香港的，那你就扑街了。 这个不是问题，主要是讲你因为日版的游戏只能在日本 eShop 买到。咁而你喺上网买嘅，你只能登录日本 eShop， 而最大问题就系、是、佢应该系会锁 IP 网页版去落意嗰阵时候已经要用 VPN 啦。主机版暂时仲未需要，但系相信系迟早嘅事。咁因为佢都讲到明，佢唔保证喺外国可以运作啊嘛。简单讲，因为呢个嘢点解成日见得咁熟咧，就系 online game 最常见锁 IP 嘅状况之下就会见啦。但系当然你要翻墙。唔系难，虽然呢个翻墙唔难，主要系讲紧你电脑上面翻墙，大家都好驾轻手熟啦。就算手机都相对比较容易嘅，但喺 Switch 上面翻墙咧，就有少少麻烦。完全唔识技术嗰啲可能会有啲困难。 嗯， 其实最主要最简单咧就系你直接用你部电话去翻墙，然后放 WiFi 出去咯。呢个其中啦，你再根本少少啊，有部分 WoW 睇下可以咁样做嘅。当然啦，你我哋讲啱啱讲嗰啲玩开日本机，因为调翻转讲，我哋呢个年纪嘅人，细个咪又系玩开日文，乜全套都系日文，你又估又好，直接睇得明又好，即系我相信我哋听众大把 N1 嘅，虽然我得 N3 都好啦。 唔系，唔系应咁讲，我觉得 日文真系对我哋唔系障碍嚟噶。 问题就系、是、我从来嘅态度都系。永远唔好封得唔讲咁死，分分钟你玩手需要英国美国 account， 又或者香港 account， 你需要攞某样嘢，即系嗱买香港 account 有个特别版嘅，咁你就扑街咯。 冇错，呢个就系噶，因为啱啱讲日版系国际版嘅下位互换，你用国际版只会多咗选项，唔会少咗嘅，呢个先系重点。所以你考虑嗰阵时候，你系考虑。为了这件事去减，是不是会为了两万英去减去他们的选项，哪怕日本人可能都有机会需要国际版的，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一定买日本版。 日本有国际版卖的，其实是你现在我抽机这样 佢系你系可以选择抽国际版或者抽日本版嘅。放心啦，佢冇限制你一定只能够抽日本版嘅。 系调翻转，如果你要国际版，只能网上抽。 系啦， 但系调翻转，你亦都可以去搵。你要搞清楚个上下位互换。好多人喺讨论入边，我发现好多人系搞错咗呢样嘢啊！即系佢觉得我。既然我都可以用日文咯，咁我用咩咯？唔系，系重要你要考虑嘅就系你嘅选项会多咗。有以个人嘅经验就系、是，以前玩嗰阵时就系有啲 game 喺香港系平一啲嘅，好多时都系咁。尤其是有特价的时候，香港或者其他地方都系咯。日本以外嘅地方嘅 eShop 嘅特价频率系比较高嘅。而有部分系唔喺日本上架，有边有部分游戏唔喺日本上架，你知日本特捻俾麻烦噶啦。咁你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某部分 game 嘅，因为好，我相信好多人应该同我哋一样，你部机又有日版嘅 account， 又有港版 account， 好多人都咁样做噶啦。反正佢又唔限你嘅，你申请嗰啫嘛。所以如果你要咁样做，用翻呢个样，你只能拣国际版。调翻转啦，亦都有啲例子咧，好微妙嘅，即系游戏日版啊，但系佢有外国地区限定嘅 DLC 或者一啲造型啊成。如果你要攞佢嘅话咧，你只能喺你部机度登录外国嘅 eShop。如果你系用日本版咧，就玩唔到呢啲嘢啦。所以我大部分情况下，我都建议你 ignore 咗，无视咗国内版咯。你无视咗佢啦，你当佢不存在啦。70,000 部机唔系好过分啫，老老实实。啱啱讲咗好多噶啦， 个3,000，即系讲就系呢个价钱，以呢个性能同埋。即系讲真就系、是、你计计条数，依、这个人走唔甩啦。唔好同我攞 PS 5比啊！你除非有本嗱，依一 PS 5普通机3,000+部啫。你有啲人话喂 PS 53,000+部啫，我反应就系、是、你同我一路抬住部机度行啊。乜抬冇话攞住部机啊，抬都辛苦啦。咁部几捻重啊？同我讲嘥鸠气。 连 mon 连 UPS 啊，唔该。 唔好啊，唔识讲。嗱，我俾你，我嗱，我俾你用，我俾你着攞部 B B 车追住个 mon， 你净攞住部，你攞部 P S 五行住得啦。重捻到啱啱影得，我部咁閪机。 虽然两只其实冇得比噶啦。 你同我讲，我屌你啊！即系你同我，即系啲有啲成日喺度嘈，啲死人 Sony 厨话啊嘛，搞错啊 P S 五3,000+部，呢个3,500。你有本事攞住部，你攞住部 P S 五，一攞住部 P S 五，一路打 mon 吞。你有权讲呢句说话， 即系 嗰部嘢重到嗰部嘢几捻大啊！啲人当时啊 ，PS 五啲人话一攞咩 PS 五最紧头痛就咩啊？好捻大重，好捻大部啊！ 唔讲好捻啦，其实就喺电脑界、硬件界一路都系咁啊。如果你要保持相同嘅性能之下去缩细你件产品，成本一定系飙升嘅，一定系断倍计咁多嘅。呢、这个亦都点解 Ultrabook 即系好细好细部嘅电脑啦。是会贵过普通电脑，你普通同样的性能，你4,000+就买到个部 notebook， 你要完全相同的性能去买一部 ultrabook 的话咧，打个 double 嘅要。 系啊， 就系一样原因。如果调翻转讲就系、是、同样一部4,000+嘅 notebook， 如果你用 desktop 大大部牛龟咁大嘅话咧，2,000+搞掂噶啦。点解会有呢个差距？就系咁样嘛。你用一部 PS2 ship 到变成一部 suite 嘅 size， 你净系呢样就已经差咗好捻远啦。 你将个 PS4 Pro 压成一部手提机，呢、这个性能讲就系呢个就值钱嘅地方嚟啫嘛。 即系当然啦，佢要用到 PS4 Pro 嘅情况，其实佢要放落多角度啦，就睇佢有冇办法去作掂呢样嘢。不过翻嚟啊，啱啱讲嘅就系、是你所有嘢都系选项多咗，永远系有利嘅。呢、这个就你应该系咁样去睇，因为有人话：哎呀，我相对剥夺感啊，我哋日本人意外啊，就只能俾要70,000先俾到啊，无啦啦要俾多20,000啊乜乜。其实唔系，其实系讲紧你选项，你有一个多咗一个削尖个脑袋悭20,000嘅选项，其实系咁样，你应该要咁样理解。标准系所谓嘅多个语言版，即系其实 Stream 而家就系已经系啦，标准系咁样嘅。然后你多咗个选项就系腌咗一大盏嘢。去变成平20,000，即是等于 iPhone 16E 出厂，哪怕佢如何那样都好，佢系唔会令你用紧 iPhone 嘅人有任何损失噶嘛。正常一系咁啊嘛，因为但系调翻转有人就好唔爽，就系讲主要系一个相对剥夺感，就系、是、点解我哋要俾70,000，佢哋50,000搞掂，有一个相对的剥夺感，其实并不是完全这么回事。 因为你想象一下，假如有个世界线是没有日本专用版的，你是没有用，你只能选择多元版，就咁简单。冇你两个世界，你会揀边个？一个你可以选择上次部脑袋去用平啲，一个你冇得选择，应该是前者比较好噶嘛。就系、是、咁真，就系、是、这么简单。咁啊，唔系为咗老任讲说话，而系有啲嘢要搞翻清楚先咯。即、就、系、是、我明白大家会有啲相对剥夺感，但系完全消失咗嘅嘢，真系鱼蛋论嚟到咁啊，纯粹变咗咁，大家冇咯，大家要挨过机咯。即系唔系咁讲噶嘛？即系理论上应该系咁啦，一个理性的决策系咁嘛。当然我知道大家有时呢啲方言系用感情去讲嘅，即系唔爽就系俾多两万嘅，我唔爽咯。咁佢同佢讲我，诶、哎，我唔产日文版啦，全世界同我七万嘢咯，你会开心啲咩？你会有唔系？你可能会开心啲啦，你会有着数咩？ 鱼蛋论啫嘛，我觉得冇所谓嘅，其实因为就系、是、始终就系佢货日本，因为依间厂。任天堂日本公司，咁佢梗系尽量希望俾日本细路仔买到，因为七万英对日本细路仔嚟讲系太贵啦，五万英都贵啦，何况七万？咁佢俾日本嘅家长买起码爽嘅话，呢个切入口嚟噶，即系叫做咩？赚鬼赚外国人钱，贴钱俾日本人，呢、这个策略 O K 嘅，我接受嘅，我亦都觉得合应该嘅，大佬有依家你估间厂呢个 Sony 咁閪咩？俾咗鬼佬美国厂，依家日本厂嚟噶。 个情况有啲似系咁样嘅，即系等于咧，有啲公司，大公司好多都会啦，其实应该系好多公司都会有啲咩慈善日啊，嗰啲长者优惠啊，剩嗰啲嘢，你会唔会因为佢有长者优惠，你会觉得啊呢间公司啊相对剥夺感啊，搞到我赚我要俾咁贵啊，佢点解啲老人家可以搬家？虽然有好多人唔爽两蚊档啦，不过唔爽原因主要系个政府补贴，如果公司本身平俾你，我又唔见有人会好唔中意嘅喎。一样情况嘅啫嘛， 我觉得冇所谓嘅呢样嘢。 虽然佢嘅补贴对在日本人，佢赚唔赚钱系佢嘅事，关你真系挂大家事嘅啫，老老实实。 关閪事咩？真系好老实嘅。 系啊， 好啦，又一讲一讲价钱，讲吐槽咗咁耐啦。好啦，讲埋其他嘢先。 系咪？因为系其中一个主要嘅争议点嚟嘅，尤其是咧另一个争议点系附属于呢个争议点嘅，我哋讲埋啦咁顺手。就是在他整个直面会里面刚刚都提过一次都没提过任何价钱相关的东西。这个操作呢本身就会有人觉得啊你是不是将这些衰东西冚埋好明显咯。就是的确对玩家的感情是不太舒服的。主要是讲什么呢你整个直面会非常兴奋我见啲人黐紧晒筋咁样。两边加埋应该是四百几万的观看数实时观看唔计睇翻出嗰啲，亦都唔睇睇其他 channel 去睇。我嗰阵时打开个 YouTube 嘅界面，全部直播都系老任嘅直面会，除咗两个老任本官方之外，就有一惨啲 VTuber 啊、YouTuber 啊一齐同你睇直面会，未计嗰啲噶，净系计两个官方加埋四百几万，全地球四百几万人睇紧呢嚿嘢，黐紧嘅真系。但系你睇嗰阵时好兴奋，但系。你都睇完之后，诶，冇讲价钱嘅，咁你下一样梗系去官网睇噶啦，但系佢有冇讲发表噶啦，跟住见到 咁 两个价钱，啲人就由兴奋去到疑惑去到错愕，跟住去到愤怒，所以有少少， 全部都系美国佬，反而日本方面或者系中国方面啦，我哋 B 站即系仲未计 B 站嗰转播瓜框片啊，转播片，咁计埋 B 站嗰个一般嚟讲。大家是觉得 OK 啊，冇问题啊，是鬼佬阿芝阿灾啊嘛，啲穷閪，屌有我成日嗰句咯，你班扑街十三万一部 PS5 铺啊，佢觉得冇乜所谓，跟住人哋五七万嘢，觉得受歧视，你会歧视你咯？点啊吹啊？ 我都系嗰句，我从来冇听过有任何 iPhone 用户因为出咗 iPhone SE 而唔爽嘅，我真系从来冇听过，有嘅话我听。就咁样啦，唔讲唔喺度扯咁远啦，系个呢个策略上面系有少少扫埋地毡底，啲唔好嘅嘢扫埋地毡底，你自己搞咁啊。 但我觉得冇 OK 啦，因为我系纯系可以理解嘅， 俾我都会收埋。其实咁啊，讲到炒水货啦，咁啊一定系大家都知喺边度噶啦。咁官网上面会有个有几有趣嘅嘢，就系话发售地区嗰度。亚洲括弧中国除外，咁有人就嗨到上天咁嘅诸如此类啊。不过我要提醒各位，向内地 香港不在中国，日本不在亚洲，中国不在地球，全球发售从来都是没有中国份的。咁啊，虽然呢次咧就应该唔关佢个商法问题，我之前讲过好多次噶啦。点解会经常出现咁嘅状况？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法例入边，所有服务中国人嘅服务个商法要放喺中国度。咁呢次就应该不完全系相关嘅。咁啊，因为其实应该系因为系中国个代理嘅问题。预咗系会入去再倾，另外倾代理。之前腾讯嗰单嘢，我哋不久前先讲完嚟，都系一样情况嘅啫。就系中国应该系会有部中国版嘅代理机，无论仲系唔系腾讯搞都好啦。所以先会写中国除外，应该就系咁回事。咁当然亦都有机会系因为佢一样嘅情况，就系你嘅商品唔想放喺中国度，咁唯有就系整部中国特工机俾你，符合你中国人用，系咁系咁嘅意思。所以呢部机点解而家我哋买嘅地球上买嘅 Sweet 2系冇佢哋份，系咁系咁解啫，对唔住咯。即系而佢又唔敢提早俾资料俾你中国嗰边嘅代理啊，咁啊唯有开售先俾你，咁你开售先开始搞，梗系会迟噶啦。你话 如果你知道啦，就嗰句就而家都冇人都仲卖到个资，仲未有急铺咁收订嘅资啦。 唔知系呢个情况，系讲紧香港仲系用紧全世界普通版嚟嘅啫。咁我系讲紧中国会有中国限定版，即系等于之前腾讯个版本嘅 Sweet 啦。嗰嚿嘢基本上都系个雷嚟噶嘛，即系次次大家都濑嘢噶啦。 喂，讲到呢度，哇，唔得太长啦。我因为仲有好多嘢要讲，所以 完全冇谂过。我原本以为讲一个钟头就搞掂噶啦，呢度影一个钟头啦。 我以为条片已经够长噶啦。所以唔得，我暂时唞一唞先，下一 part 再继续。